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为各位念一本书，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艾伦莱特曼所写的，同时也是同源方中译的，这本书叫做《爱因斯坦的梦》。1905年5月14日，有一个地方的时间是静止不动，雨点凝于大气中不落下来，钟摆晃荡在半路上不摆过去，狗伸着头张着嘴却没有吠出声来，行人在尘土飞扬的街上定住了，腿只抬了一半，好像有绳子把他们拉住，枣子、芒果、茴香的气味悬在空中，不会散去。一个旅人不论从何方到来，他越接近此地，他的动作越缓慢，他的心跳减速，他的呼吸变弱，他的体温降低，他的思想迟滞，一直到他来到死亡中心，一切停顿了为止。因为这是时间的中心，时间从此处开始，以画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流动，圆心静止，向外直径越大，时间的速度也越快。谁会到时间的中心来朝圣呢？父母带着孩子，还有情人也会来。所以在时间静止不动的地方，我们看到父母紧搂着孩子，这拥抱是凝固的，是永远不放开的。有着金发蓝眼的青春美丽的女儿，永远不会停止她正在展现的这一朵嫣然笑靥，永远不会失去她双颊上柔和的玫瑰色泽，永远不会皱纹遍布，永远不会沧桑满脸。他永远不会受伤，永远不会忘记父母的教诲，永远不会产生双亲不懂的想法，永远不涉及邪恶及邪思，永远不会告诉父母他不爱他们，永远不会离开他可以欣赏海景的卧室，永远不会停止触摸他的父母，如同现在一样。在时间静止不动的地方，我们看到情人在大楼的阴影里亲吻，这拥抱是凝固的，是永远不放开的。被爱的男人永远不会把他的背膀从现在所在的地方拿开，永远不会退还定情的手镯，不会离开他的爱人而远走他乡，不会在自我牺牲中置己于险地，永远不会忘记表达他的爱，永远不会嫉妒， 不会吝爱他人，永远不会在时间之流中失去这一刻的激情。唯有最微弱的红光照着这些雕像，因为在时间的中心，光线的存在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它的波动缓慢的，有如又深又广的峡谷里的回响，它的强度减低到有如流萤在清冷的夜里所发出的幽光。那些不完全停留在死寂中心的人其实也在动，但是以冰河的速度在动。刷一下头发大概要一年，一个吻大概要千年，回眸一笑在外面的世界里寒暑数十载，搂一下小孩，河上起了新桥，而正说着再见时，城郭倾颓了，又被人遗忘了。那些回到外面世界的人又如何呢？孩子飞快的成长，忘了父母世纪长的拥抱，对他们而言，那拥抱只持续了几秒钟。孩子成了大人，远离了父母，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行事有自己的方式，他们受苦而变老。孩子因为父母想永远保有他们而诅咒父母，因为自己的鸡皮鹤发和粗哑声音而诅咒时间。这些现在已经老了的孩子也想让时间停止，但是停在另一个时间上，他们想把自己的孩子冻结在时间的中心。回到外面世界的情人发现他们的朋友都早已去世了，毕竟好几辈子过去了，他们现在在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世界里活动。回去的情人仍旧在大楼的阴影里拥抱，但他们的拥抱似乎是空虚又孤独的。不久他们忘了那世纪般长的盟约，对他们而言，那盟约只持续了几秒钟。他们变得连在陌生人当中也互相嫉妒，他们对彼此说憎恨的言语，他们失去了激荡的热情而各自西东，最后在他们所不认识的世界中孤独老去。 有人说最好不要靠近时间的中心，虽然生命是悲伤之所在，但度此一生本身是很庄严很尊贵的一件事，何况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命了。其他的人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就是要一心满足的永恒，即使这永恒如同钉装在匣子里的蝴蝶，是固定的冻结在一个点上。今天为各位念的这本书是物理学教授艾伦·莱特曼所写的《爱因斯坦的梦》。1905年5月15日，试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时间，只有意象。一个孩子在海边，他看见大海洋的时候，第一眼的震撼。黎明时站在阳台上的一个女人，她披散着的头发，她宽松的丝质睡衣，她光着的脚，她的唇。巷子里喷泉附近拱门的圆弧，坐在书房里一片静谧中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她脸上痛苦的神情。坐在空礼堂中的年轻男孩，他的心跳急促的仿佛是他站在舞台上。冬日的小岛，雪上的痕迹，夜里水上的船，船上的灯火在远处暗了，好像黑幕上的一颗小红星。一个上了锁的药柜子，地上的一片秋叶，细致的红和与金黄。 因斯坦和贝索坐在市政府巷的露天咖啡座上，现在是中午。贝索费尽唇舌才说动他的朋友离开办公室，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贝索说：“你看起来不太好。”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几乎有点发窘了。几分钟过去了，或许只有几秒钟过去了。爱因斯坦说：“我有进展。”贝索说：“我看得出来。”他有点紧张地研究着他朋友眼底下的黑圈，也可能爱因斯坦又忙得不吃东西了。贝索记得他自己在过去曾有一次像爱因斯坦现在这样的憔悴，不过却是为了另一个不同的理由。贝索看见爱因斯坦现在这个样子，很希望自己能帮上一点忙，但是爱因斯坦当然不需要帮忙。对贝索而言，爱因斯坦是没有痛苦的。他这个人似乎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也忘记了世界的存在。爱因斯坦又说了一遍：“我有进展，我想秘密就快要出现了。你看了我放在你桌上劳伦兹的那篇论文没有？”贝索回说：“太散漫了。”爱因斯坦说：“是啊，既散漫而且又很狭窄的，不太可能对。电磁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的都比他那篇论文说的要基本的多。”爱因斯坦搔了搔他的小胡子，拿起桌上的苏打饼干啃着，看起来很饿的样子。两人沉默了一段时间没有说话，贝索放了四块方糖在他的咖啡里。这时爱因斯坦正凝望着远处的阿尔卑斯山。事实上，爱因斯坦忘了阿尔卑斯山，忘穿了它，忘进了太空。他有时候会因为这样的极目远眺而偏头痛起来。 欢迎回到U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1905年6月9日，假定人永远会活着。非常奇怪的，每个城市的人口均分成两半，来者与经者。来者如此解释，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急着上大学去念书，急着去学第二种语言，急着读伏尔泰或牛顿，急着求工作的升迁，急着坠入情网，急着成家，因为时间无涯，所有这些事情都来得及做，因此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等待。事实上，欲速则不达，更何况谁辩论得过他们的逻辑呢？在任何商店里或是舞会中，来者都很容易辨认出来。他们走路的步伐轻松自在，穿的衣服宽大舒适。他们喜欢阅读任何一本打开着的杂志，乐于重新组合屋里的家具，适意于即兴而发的言谈。风度自然的，犹如一片叶子从树上悠然飘下。来者，他们坐在咖啡馆里啜饮着咖啡，畅论着无穷人生中无尽的可能。而经者，他们注意到的却是因为生命无限，所以可以做所有想象的出来的事情。他们会建立无限多的事业，他们会结无数次的婚，他们会无限度的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人人都是律师，又是砌砖匠，又是作者，又是会计师，又是画家，又是医生，又是农夫。经者经常在阅读新出版的书籍，在研究新成立的行业，在学习新的语言。为了要品尝生命无限的滋味，他们尽早开始，而且绝不拖延。何况谁怀疑得了他们的逻辑呢？经者很容易辨识出来，他们是咖啡馆的主人、大学教授、医生与护士、政客， 以及那些无论何时一坐下来双腿就抖个不停的人。他们活过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生涯，对生命的热爱使他们不愿错过任何一鳞半爪的机会。当两个精者在喷泉的六角柱旁偶然相遇的时候，他们比较个人所掌握的人生，他们交换消息，而且不时地看手表。但是当两位来者在同样的地点相遇时，他们沉吟未来，而眼光却不时地追逐着喷泉水柱抛出来的曲线。假定人会永远活着，精者跟来者他们倒是有个共同之处，也就是无限的生命带来了无限长的亲戚名单。祖父母永远不死，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也都永远健在。上溯到无限世代的列祖列宗，他们全都活着，而且给你出主意。儿子永远逃不出父亲的阴影，女儿也逃不出母亲的阴影，因此之故，也就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成他自己。We'll be right back. miracle that I'm alive. Do not think I can survive on bread and wine alone. To think that I could have fallen a centimeter to the left, would not be here to see the sunset or have myself a time. Well, why do the hands of time so that's the price we have to pay. Oh, well, some lessons we learn the hard way. They don't come right off and right easy, and that's why they say some lessons learn we learn the hard way. Remember the sound of the pavement,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city streets unlined and empty, not a soul around. Life goes away in a flash, right before your eyes. If I think well out, well, I reckon I had some real good times. What do the hands of time so that's the price we have to pay. Oh, well, some lessons we learn the hard way. They don't come right off and right easy, and that's why they say some lessons learned we learn the hard. Father, yeah. 1905年6月10日。假定时间不是数量，而是一种性质，就好像初升的月亮刚上树梢时所发出的那种夜的光辉。时间是存在的，但却无从量度。就像现在这样一个阳光明朗的下午， 一个女人站在火车站广场中间，等待着要与一个特别的男人会面。是在不久之前，这个人在开往福瑞堡的火车上看见她的。在一阵神魂颠倒之后，男人提出要带她去大堡垒公园的约会。从男人声音破促跟眼神的热切中，这女人知道他的意思是他马上就会来，所以女人就在这等他。她看着书打发时间。也许是第二天了，男人来了，两个人挽着手走到花园里去。他们踱着步行过一丛丛的郁金香、玫瑰、百合，然后在一张木质的长条椅上坐下来。不知坐了多久，过去了的时间是不可量度的，光线移动了，天空变红了，夜色降临了。这一男一女沿着小白石子铺的蜿蜒的小径，走向一个在小丘上的餐馆。他们在一起已经经历一生一世了，还是只有短暂的瞬间呢？谁又能说得准呢？ 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عدل يا وسيها أدب بريت أنا تنملك دا أدب بريت أنا تنملك دا أدب قرار سهر دادب دا قرار سهر 1905年6月15日，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是看得见的坐标的一维。正如一个人向远处望去所看到的房屋、树木、山峦，都是空间里的标记。那么一个人如果往另外一个方向望去，他可能看到出生、结婚、死亡这些时间里的标记，朦朦胧胧地向前延展到遥远的未来。又如一个人可以选择长留一处或奔向他方，那么这个人也可以沿着时间坐标选择他自己的动向。有些人害怕远离舒坦自在的某一个时刻，而拒绝走向异乡与异地，他们停留在靠近某一时间的地点，以及他所熟悉的场合，永远寸步不离。另外一些人呢，则是冒冒失失地驶入未来，来不及为一桩桩飞逝而去的事件做准备。在苏黎世的理工学院里，一个年轻人跟他的指导教授坐在一个小图书馆中，安安静静地讨论这年轻人的博士论文。现在是12月，在壁炉里燃烧着熊熊的火焰。年轻人跟他的老师坐在橡木椅里，旁边是一台圆桌，上面铺满了写着计算式的稿纸。年轻人的研究很难做，18个月来他每个月都跟他的教授在这里聚谈一次，向他的教授求引导，也求希望。今天也是这样， 教授这样的解释给他听。在他老师说话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凝视着窗外，看着又想着积雪是如何依恋着大楼旁的树来，忽然又怀疑起自己一旦得到了学位，将如何独立做研究呢？这年轻人坐在椅子里，他在未来仅待了几分钟，就因为那里又冷又不确定的感觉而站立，于是他却步了。于是他拉回自己，停留在这个温馨的刹那，在这温暖的火炉旁，在老师的温和教导中，要比迈入未来好得多。在时间里静止不动，要比朝前而行好得多。于是这年轻人就停住在这一天的小图书馆里。他的朋友从旁边走过，朝屋里稍稍看了一下停在此刻不动的年轻人，随即以他们自己的速度继续走向未来。1905年6月18日，从罗马市中心的大教堂开始，一列以万计的群众所形成的队伍向外一直延伸开来，好像一口剧中的钟面上的指针似的，指向城市的边缘，且迈出城外去。但是这些极有耐心的朝圣者是向里走而非向外，他 他们正等着轮到自己已进入时间庙堂，他们等着要向一个红钟鞠躬致敬。他们跋涉了长远的路，甚至远从其他国家来到这个圣地。这队伍蜿蜒地穿过纤尘不染的街道，现在人人安静地站在那里，有的在看祈祷书，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在吃无花果，有的在喝水。他们等待的时候好像忘记了时间的消逝，他们不看表，因为他们没有表。他们不听钟楼送出的钟声，因为钟楼不存在，钟个表在这个世界都是静止的，除了时间庙堂里的那座红钟。庙堂里是12个朝圣者绕着红钟围成一个圆圈，每个代表着巨大的金属跟玻璃钟面上的一个数字。圆圈里面是一个沉重的青铜钟摆，从12公尺的高处向下左右摇荡，一晃一晃的，在暗淡的烛影中摇出些许光芒。朝圣者的吟诵应和着每一次钟摆摇晃的时间，他们的吟诵应和着每一次钟上所增加的时间。朝圣者的吟诵应和着每一分钟从他们自身上减去的生命，这是他们所做的牺牲。在红钟旁相聚了一个小时之后，这12个朝圣者离去了，另外12个在鱼贯进入高高的庙堂之门。这个朝圣的行列已经继续数个世纪之久了。很早很早，也就是在有红钟之前，时间是以天体的变化为标准来测量的，星星划过夜空的缓急，太阳转移弧度的大小跟光线的强弱，月亮的盈亏，潮汐的涨落，以及四季的更替。同时呢，时间也用其他的因素为标准来量度，比如心脏的跳动、睡与醒的节奏、重复出现的感受，以及寂寞持续的暂留。但是有一天，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中，第一个机械钟制造出来了，全城的人都好像中了魔似的，陷入了蛊惑的状态。不久，全城的人又好像受了惊吓似的恐惧起来。这个人为的发明使消逝的时间成为可以计算的数量，这个人为的发明把圆规方矩置诸于人类的欲望之上而加以量度，这个人为的发明使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每一刹那都可以正确无误地测量出，这简直成了魔术，令人无法忍受，这简直超出了自然律之外。虽然如此，时钟的发明却不能让人忽略，它一定得让人朝拜。于是钟的发明者让大家说动了心，而制造出红钟来。但之后他却被杀了，所有其他的钟也被毁了，于是来罗马朝圣的这件事由此开始。 为各位念这本书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艾伦·莱特曼写的《爱因斯坦的梦》。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神医纺织机。 Family moved in our apartment complex.

想到他的妻子跟襁褓中的儿子，他们都在楼下的屋子里。他拉着琴的时候，另一个男人跟他差不多的站在屋子中间拉他的小提琴。这个男人望着下面的街道，注意到一对男女靠近了，他转一下眼睛望向别处去，他想到他的妻子跟儿子。这个人正在拉着琴的时候，第三个男人站着拉他的小提琴。事实上还有第四个、第五个，还有数不尽的年轻人站在他们的屋子里拉小提琴，还有无限的乐曲跟无穷的想法。这一个钟头，当这些年轻人拉着他们的小提琴的时候，并不只是一个钟头，而是许多个钟头。因为时间好像两面镜子之间的光线一样，时间来回跳动，向光线折射，产生出无数的影像，无限的乐曲，无穷的想法。这是一个数不清的复制的世界。 Thank you. This is take one. 远处的钟楼响了八下。年轻的专利局职员爱因斯坦，他从桌上抬起了头，站起来，伸伸懒腰，走向窗边。窗外，小城已经苏醒了。一个女人递给她丈夫午餐盒时，两人有所争执。一群男孩在去巷子里的中学上课的路上，将一个足球投来扔去，一边兴奋地谈论着即将来到的暑假。两个女人拿着空的购物袋子，朝着马可巷急促走去。不久，一位资深的专利局主任走进门来，走向他的办公桌，一言不发开始工作。爱因斯坦转过身来看着墙角的钟，8:03。8:04，打字员走进来了。他隔着屋子看见爱因斯坦拿着手稿。他已经在工作余暇为爱因斯坦打了好几篇私人论文，而爱因斯坦总是很乐意支付他酬金，他很喜欢他。现在爱因斯坦把他的手稿，他的有关时间的理论交给了打字员。现在是8:06。爱因斯坦走向他的办公桌，看了看桌上成叠的案卷，接着走到书架旁，拿下一本专利记录。他转过身走回窗边去。6月底了，空气如此清新，不比寻常。一座公寓大楼之上，他看得见阿尔卑斯的峰巅，蓝色的山，白色的山顶。更高之处是一点像黑斑似的小鸟在天空里慢慢的回旋。爱因斯坦走回他的办公桌，只坐下片刻，又走到窗边去。他觉得有点空虚，他没有兴趣审核专利，也没有兴致和他的朋友贝索谈天，更不想去思考有关物理的事。他只觉得空虚，意兴阑珊地凝视着那远在天际的一点黑斑，跟阿尔卑斯山的一抹山色。各位念这本书，来自物理学教授艾伦·莱特曼所写的《爱因斯坦的梦》。我是雷光夏，祝您周末一切愉快，拜拜。 界。